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首先来和您分享几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浩先生一起合作呀翻演的大陆的相声演员在新时期创作表演的相声作品。咱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改编自马季先生和唐金忠先生合说的成语新篇的相声作品《成语偏说》。 今年呢、是4687年。 哎，不，今年是1990年 啊。你说的这是西历 啊，那你说的那是 中国历。 中国历 啊，皇帝纪元今年是4687年。 哎，那不普遍，大家都不用。 其实大家都用，不过不是天天用。 那什么时候用呢？ 凡是一提到中华文化，哎，大家都用。 哦，5000年文化。 哎，对了， 对， 中国有5000年文化，可是很多人呢不能互相通话。 哎，各地方有。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方言， 谁也不敢说呀各种方言全能够听得懂。 那倒是。 那就说呢，那就更难了。 幸好啊，文字统一，书同文呢、 可是各地用字也不尽相同。 怎么呢？ 比方说吧，这个小孩这个名词吧。 小孩怎么了？ 北方叫小孩。上海呢叫小内。 小内。 广东呢叫细仔。台湾话叫音呐、 用法不同。 北方人说这个微风， 微风不小。 广东人说微水。 哦，微水。 嘿， 有风有水。 就是台湾一省南北这语文也有不同的地方。 是啊， 比方说读书这个名词 啊， 台北呢叫打租。 这要到了南部呢， 那叫打彩。 啊，意思是一样，用字不同。 最可贵的是有这个成语的存在。 哦， 古今通用，南北一致， 人人都懂。 举个例说吧， 哎， 我们大家要同甘共苦，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大家都懂了。 是啊，言简意赅，简单明了，三句成语，12个字。 要是用大白话说，120个字也说不清楚。 至于吗？喂，这么样吧，您试试。 我们大家要有了甜头啊，大家分着吃；有了苦事啊，谁也别想跑，谁也别贪多，谁也别嫌少，谁也别争，谁也别吵。多了的别乐，少了的也别恼。大伙儿呢，哎，一个心眼，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个模样，一个德行。 呵， 从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将来还要怎么样，到死还要怎么样。 您这什么跟什么呀？这是。 这用白话说呀还真难说清楚了。 哎，这就显出来啊用成语的优点了。 就是谈恋爱吧也得用成语。 谈情说爱 啊，一男一女走在公园里头了，男的说了，哎呀，你看今天呢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啊，令人陶醉啊，咱们是一见钟情，我对你是哎一往情深，你真是美丽端庄，秀外慧中，尤其是你那一对哎灵魂之窗，双瞳剪水，炯炯有光，跟你站在一起呀、显得我都自惭形秽了。 相形见拙， 这要是用大白话说呀、又不太好听了。 是吗？嘿，今儿这天还真不赖，小风吹着不冷不热啊，你听着鸟，嘿，哨的多棒啊，这花儿还真他妈的香，嘿，哎，我真想在这儿睡一觉，你猜怎么着？那天呢，我头一眼就搂上你了，嘿，我天天琢磨你，你长得太帅了。头是头，脚是脚的，又机灵又刷里，真是水晶肚子玻璃心呢。尤其你那一对贼眼珠子，又大又亮，跟电灯泡似的。哎呀，跟你站在一块儿啊，我简直成了武大郎了我。 这么谈恋爱啊？ 这恋爱非吹了不可。 那可不嘛，这成语用白话说呀，还很难恰当。 哎，成语虽好不是，可不能够乱用 哦。 前两天有位老先生98岁了，他过生日， 大庆， 他的小孙女给他拜寿，一鞠躬，祝爷爷长命百岁， 啊， 听着就别扭， 怎么呢？ 合着就许他爷爷再活2年了。 对，这长命百岁那是给小孩办满月的贺词， 哎， 对老人家不能这么用。 哎，现在别说孩子了，大学毕业生啊，也不见得呢全都懂这规矩。 那倒是，应该啊。说寿比南山呢、啊、什么万寿无疆啊，这就对了。 哎，你对于这个成语还很有点研究吗？ 要讲究说成语呢，比你虽然不敢说是略胜一筹嘛，也要说个不相上下。 哦，趾高气扬，神气活现的啊。 说成语吗？咱们比比谁说的巧妙，用得恰当，不落俗套，各显其能，一脚长短，一决雌雄，怎么样？ 不必了，不必了。 怎么了？ 诸位观众都比咱们学问大，何必班门弄斧、贻笑大方呢？ 至于吗？ 谈到说成语，必须啊先了解这句成语的用意，用对了地方，那是恰到好处 啊。 要是只凭着道听途说，学个似是而非，那让人听着是哭笑不得，难以忍受啊。 有这么严重吗？ 你不信，咱们俩人表演一下乱用成语。 乱用 啊！ 好啊，咱们试试。 来来来啊！ 哎， 你叫什么来？ 我叫魏龙豪啊！ 啊，行了行了行了啊！ 嗯嗯， 哎，你不是那个喂不饱龙耳朵的豪天犬吗？ 啊！嘿、哎，好啊！哎，那你不是那无暇蒙罩不住的男盗女娼吗？ 不、哦，哎，好了好了，哎，我说这个豪天犬呢、啊？ 哎，呸！我还答应了。 怎么你一个人儿孤苦伶仃在这儿金鸡独立呢？啊， 我是鹤立鸡群，自立自强。 哎，你别自作多情了，我看你是自命不凡，自不量力，自欺欺人，自鸣得意呀、啊。 不，我是胸有成竹，我在这儿守株待兔。 我离你远点吧。我 哎，你要面对现实，不能知难而退啊。 你别在这儿不识抬举了，自我陶醉。走走走， 上哪儿去？ 请到我那个四海为家，咱们逍遥法外，为所欲为一番吧。何必在这儿哎口是心非，坐以待毙呢？ 哎，不成，我并非恋恋不舍，饱食终日，实在是因为我念念不忘我们家有喜事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有事，你是狗仗人势。 不，你才狗仗人势呢。你骂人口出不逊，不跟你说了，你自个儿说吧。 自个儿说就自个儿说，我是自言自语，自得其乐呀。 嗯，你就自作自受，自甘堕落吧。 哎，回来回来回来，不可轻举妄动，你稍干勿躁，赶快回头是岸，回光返照 啊。回来也给你个相应不理，若即若离。 哎，不要一触即发，火冒三丈啊。还是到我那个衣食一家去说说唱唱，苦中作乐，出尽洋相吧。啊， 哎，你干嘛非我莫属，非我不行，如胶似漆，如影随形呢？ 那不是因为咱们两个是臭味相投，物以类聚吗？狐群狗党，如兄如弟，狼狈为奸，咱们再接再厉。 哎，好吧。哎，您那家在哪儿这台高住啊？ 我家住在丧权辱国一笑倾城。 什么是哪个区？ 招摇过市，宁死不屈。 什么道？哪条路？ 怨声载道，原形毕露。 这什么地方？怎么个走法呢？ 你啊，勇往直前，抱头鼠窜，不要左顾右盼，直到走投无路。 哟，没路可走了。 那不叫我进退两难吗？ 前面有河挡着。 什么河？ 信口开河。 有桥吗？ 原先有哦。 什么桥？ 过河拆桥。 得，又给拆了，那过不去了。 不要紧，有船。 是轮船呢还是帆船？ 是三代单船 啊。那船能走吗？ 一泻千里呀。 好，那我在哪儿下？ 石榴裙下。 下船就到了。 哦，不行，还得起汗 啊。 您得骑上害群之马。 哎，不行，这个我小时候曾经马失前蹄，到现在我还心惊肉跳呢。 那您只好坐那个老牛破车喽。 可以，平安是福。 穿过大逆不道，就是穷途末路了。 那要走多远呢？ 鹏程万里。 好嘛，越走越远了。我 绕过那开门见山，有座莫名其妙，你要在那会儿江河日下得了。 不好，这回到了。 嗯，没有 啊， 你还得问道于忙。 那再问问吧。您那是什么街呀？ 老鼠过街。 好嘛，我走那儿非挨顿打不可。哪条巷呢？ 花街柳巷。 瞧您住这地方，门牌几号？ 不三不四。 楼上楼下？ 空中楼阁。 那第几楼呢？ 七上八下。 这不好找。这个您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志？ 有一堵墙。 影壁墙？ 不，狗急跳墙。你有急事可以跳过来谈谈。 我有事，咱们打电话好了。 指桑骂槐旁边啊，有个生死之门。 那我走生门。 可侯门四海哟。 那有近道没有呢？ 有，羊肠小径，只是冤家路窄。 哎，为了抄劲儿，我还是走小路吧。 你可得一棒在手啊。 干嘛呢？ 要打草惊蛇呀。 哎，蛇我倒不怕呀。 还有丧家之犬。 我也不怕狗。 我怕你忙中有错，误入歧途啊。 哎，您住在哪院里头吧？ 安官寺院。 哪间屋？ 非法贪污。 那就好找了。 你是贵客临门，我要竭尊恭候啊。 哎呦，那可不敢当。 我对你是时刻挂心，朝思暮想，佩服得五体投地，没有话讲。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梁上君子。 我呀，我早就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 我代表我们全家欢迎你这位狐朋狗友，愿你永垂不朽。 我死了。 你的精神不死啊。 那还不是完了。 你是死里逃生，生不如死，死去活来。 我那儿折腾呢。 咱们是生死之交，台湾相交。 那啊， 患难之交。 哎， 欢迎势力小人大驾光临。 您这是捧我呢还是求我呢？ 你先喝点水吧。 有什么水啊？ 拖泥带水。 那多牙碜呢。 抽烟吗？ 抽。 来根七窍生烟，我给你点上赴汤蹈火。 好吗？我这玩命呢。 要不来杯酒怎么样？ 少喝点行。 你是喝天长地久呢，还是喝贵妃醉酒呢？ 我这两样我喝了非醉了不可。 再配点卤菜吧。 好，您都卤的什么？ 狼心狗肺鼠肚鸡肠。 那没法吃。 给您来几个热菜。 热的好 啊。 都有什么菜呢？ 有酱爆呆若木鸡，清蒸混水摸鱼，白煮顺手牵羊，红烧虎背熊腰。 哎呦，那好吃吗？ 还有饭，有面，有粥，有点心。你吃什么？ 饭是 明知故犯。 面 牛头马面。 粥是 顺水推粥。 那什么点心呢？ 废物点心。 太多了。 不要紧的、 啊、 你可以吃里扒外呀。 您准备这么丰富，都谁陪着我吃啊？ 你呀、啊、你就一个人孤芳自赏，一个人狼吞虎咽吧。啊， 哎，你也不陪陪我呀？ 那好，行，那咱们俩人就不分彼此的吞吞吐吐。 那多恶心呢、啊、哎，对了，您家里人呢？ 哎呦，全都劳燕分飞，各奔前程了。 你哥哥呢？ 公司开会。 哦，开会 啊。开牵强赴会。 你嫂子呢？ 去看电影。 哦， 看杯弓蛇影。 孩子们呢？ 学校唱歌。 哦， 唱四面楚歌。 哎，没看见你太太呀？ 听戏去了。 听什么戏去啊？ 全本的粗中有戏。 伯母呢？ 您问我妈呀。 啊， 嗨，别提了。 老太太怎么了？ 病入膏肓。 哟， 得的是什么病啊？ 内忧外患不治之症。 看的是中医呢还是西医呢？ 不中不西。 吃的是什么药呢？ 不可救药。 那怎么不打针呢？ 打了，打的是弄假成真。 好点没有呢？ 下反瑶池了， 死了。 所以啊，我如今是举目无亲，乐极生悲了。哎，还是啊，你的命好啊，你是五世齐昌，金玉满堂啊。 哎呦，谢谢您呐，我的爷爷奶奶都90多岁了 啊，日暮西山呐。 我父亲母亲 活宝一对， 我跟我太太 一丘之貉， 我们那孩子也结了婚了， 欢喜冤家， 生了个大胖小子， 来路不明。 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啊？ 你们是五代同堂，别勉强强，盖棺论定啊，男盗女娼。 我去你的吧。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是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啊合说的一段成语篇说。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合说的改编自吴兆南先生的师父侯宝林大师的夜行记的一段相声作品机车历险记。 现在台北市的人口越来越多了。 可不是嘛，人口膨胀， 车辆呢也跟着飞速的增加， 大家都要交通的工具嘛。 不错。哎，您每天上班坐什么车呀？ 我呀， 啊， 我坐公共汽车呀。 哦，那咱们俩人可不一样。 哦，您上班不坐公共汽车？ 哎，我骑这摩托车。 那好啊， 50cc 的。 哦， 从前我没买摩托车的时候呢，我也是坐这个公共汽车。 哦，是啊， 啊， 我认为公共汽车很好嘛。 啊。好什么呀？我买这摩托车呀，就完全是为了跟这公共汽车怄气。 那为什么呀？ 哎呀，您不知道，他我们那路车呀班次太少，上班跟上学的人太多，有时候过来一班车呀，连停都不停，他就开走了。 那大概是客满了。 哎，这就得排好了队呀，站在那儿等。 是啊，等下一班吧。 好不容易又盼来了一辆，这回倒是停了。 停了就好啊。 好什么呀？排着挺好的队，一哄而散， 干嘛？ 抢着上车呀！ 嗨，大公共汽车应该守秩序，先排的先上，晚来的后上，抢什么呀？哎， 说的可就是啊，他们都挤上去了，我一个人留下了。 啊，你怎么不挤上去？ 哎，谁说我不挤来着？我领头挤的。 啊， 不，我抢在前面，刚预备上车，排在前面那位先生用手这么一挡我。我这么一低头，那胳膊肘正好打在我脸上。 谁让你瞎抢来着？ 哎呦，这下子打得我这俩眼直冒金花呀，鼻子也酸了，牙床子也流血了。 嘿，是不轻。 等我这俩眼睛也看清楚东西了，人也全上完了，门也关了，哨也吹了，车也开了。 好嘛， 认倒霉嘛，就站在那儿再等。 那再等一班吧。 这回我放心，不用抢了。 怎么？ 不是啊，刚才那班车人都走了，现在我是第一位。 哎，不错，车来了您先上。 不，站着站着不行了。 怎么了？ 他我这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 闹肚子呀？ 不是，我还没吃早点呢。 那怎么办呢？ 哎，这车站后边就有个豆浆店。 哦，到那儿吃点点心去。 那怎么行啊？那正那吃着呢，车来了，您说放弃哪样？ 哦，来不及。 哎，买两套双味油条呢，回来站在车站这儿吃。 哎，对，一边吃呢一边等车，顾不了事。 哎，双味油条都加好了， 嗯， 找回来零钱，扭个头来再一看车站，哎呦，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那儿又排上了6位了。 嚯，又有人等车了 啊！ 您赶紧排上吧。 不，他们不让我排呀。 怎么呢？您排7个呀。 不，我排1个 啊。那是不让你排。 这没关系啊，我跟他们讲理呀。 怎么？ 我说，哎，先生，刚才呢是我排在1个，因为这个肚子饿了呢，这车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呢到后边那个豆浆店呢买了2套烧麦油条。哎，您瞧嘛，我这烧麦油条这不是还热乎着呢吗？ 那位先生怎么说呀？ 这我理由充足嘛。 那 位先生挺客气。这个那没关系您了，你站在我在后边好了。 哦，是位天津哥们儿。 哎， 好，您算是第2位了。 这我刚要挤进去啊，站在那儿那第2位先生又说话了。哎，你急性吗？啊，到后边派得去。 哦，这位山东老乡也不让你插单。 哎，这没关系呀，这我跟他们讲理呀。我说这个，哎，老乡， 原来呢我是排在第一个的，因为肚子饿着呢，在后边这儿买了点吃的。哎，不，您瞧嘛，我这烧饼油条这不是还没吃呢吗？ 那位老乡怎么说呀？ 哎，我有礼讲老人呢。这位山东老乡也挺客气 啊。 哎啊，是这么回形啊？啊，那好，没关系。你站在我后边好了。 好，这回您合算是第三位了。 哎，那位山东哥们儿往前靠了靠，腾出个地方来。我刚要挤进去，那儿来站的第三位又说了话了。 他说什么呀？ 嗨，他说的全是台湾话，说的又快，我一句我也没听懂。 哦，您这闽南语还不灵。 哎，要说什么地方可都有好人。 怎么呢？ 这那位山东老乡啊，他会本省话， 哦， 帮着我直解释。 啊， 那个，季海浪啊，本来呢是排在第一个的，这个因为爸的尿啊，这个铁里面嘛，这个买这个馅饼油炸鬼呀，你看嘛，这个馅饼油炸鬼呢，这不是还没干呢。 哇，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那位本省同胞呢，还真听得懂 啊， 用手这么一拉我，那意思呢是让我站在他后边。 好嘛，现在您是第四位了。 哎，我迈脚还没站稳呢，后边来了一只手，又把我给推出去了。 这只手哪来的？ 嗨，原来排的那第四位他又不答应了。 没关系啊，你跟他讲理嘛。 不，这回我可不一位一位的解释了。 有理讲导人呢，那理由充足啊。 不，我这举着那两套冰凉的烧饼油条，我回家了。 嗯，这不等车了， 我上不了班了。 怎么呢？ 哎，我买烧饼油条回来的时候，那儿有几位排队啊？ 您不是说六位吗？ 啊。就在我跟前面这几位解释的时候，那六位后边又排上了四十多位 啊。 哎，您是说我能挨着个的跟他们去解释吗？ 那得费多少唇舌呀。 这是所以嘛。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啊，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这段机车历险记，我们第一时段呢先欣赏到这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 啊？你记得多少啊？客厅 头等舱功能沙发代表我对你的体贴， 我是 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代表我对你的细心， 厨卫 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名牌电器代表我对你的宠溺。 老公，这些都是我曾经的小愿望啊。 寻包员记得每一位业主的治家需求，就像我记得你的每一个愿望。4006068866，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路线信息详见店内。 胡军、胡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 外国的月亮是没更圆，但因为气候环境因素，外国的项目确实更好。 所以呢？ 所以用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品质更加更环保， 还更贵吧？ 并没有，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免费升级，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全房配齐哦。 装修配家具还是全房进口项目家具， 还有限量赠送的名牌电器呢。打4006068866问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通过相声作品来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第二时段，我们还是接着来欣赏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合说的那段改编自《夜行记》的相声作品《机车历险记》。 这不为了堵这口气，分期付款买了一部50cc 的机器脚踏车。 哦，这么回事儿。哎，哦，现在有了摩托车了，就方便多了。 不，这也不方便呢。啊，这50cc 机车，他们不准走快车道。 哎，而且也不许带人了。 有这规定吗？ 多新鲜呢！ 哎呀，那糟了， 糟了，怎么了？ 这我太太那怎么上班呢？ 哦，嫂子也做事啊？ 啊，在百货公司里当会计嘛。 哦，您带着他，俩人要骑一辆摩托车。哎， 谁说我们俩人啊？ 哎，您跟您太太这不是俩人吗？ 怎么会俩人啊？ 啊，这不是俩人是什么呀？ 五人。 我怎么又变成五个人了？ 不是，这还有我那些孩子们呢，有的上小学的，有的上幼稚园的。 啊，那么些人一辆车呀？ 啊。 那怎么骑法啊？ 这个很简单嘛，摩托车后边不是有一个座吗？ 啊， 我太太抱着那上幼稚园的坐在上面。 那上小学那个呢？ 哎，坐在前面那油箱上啊。 还有呢？ 这没了。 您不是说五个人的吗？ 啊，是啊。 啊，您太太抱着一个，油箱上坐一个，加上你这四个，那不还有一个？ 在我太太肚子里呢。 啊，有了身孕了。 啊，不，这正好五个吗？ 这多危险呐！ 啊，不，这多省钱呐！ 嗨，净为了省钱不行啊，不能不要命啊。 哦，您瞧这过意不去。 那当然了。 那您再给买一辆。 哎，好，我管得着吗？我 这辆车呀，是我们这一家子人的交通工具。我还给他起了个名儿， 叫 全家福送货专车。 怎么送货呀？ 不是，每天早晨我都得挨着个的把他们送到门口吗？ 好嘛，把人当牛奶了。 哎，然后呢，我自个儿再去上班。 啊，您这一辆车骑这么些人，这危警啊，这警员看见要取缔，要罚钱呢。 这警员看不见呢。 怎么呢？ 哎，我们这车尽量避免走大马路。 哦，那您走哪儿啊？ 哎，多绕点道，走小胡同啊。 那要是碰巧喽，在小巷子里遇上警员呢？ 没关系啊，他我们这车上有雷达呀。 雷达 啊？我是啊，我那大孩子不是坐在前面那油箱上吗？ 啊， 哎，他就是我们这车上的雷达。 这话怎么说？ 我叫这孩子是专门注意警员。 哦，他就那么听话？ 哎，要不然出了毛病三天不给饭吃啊？ 有那么大罪过吗？ 哎，只要一有警员，我们这个雷达就立刻反应给我就反应给我太太，我太太就迅速采取行动。 怎么应付啊？ 哎，抱着小子跳车呀。 嗨，那不摔倒了吗？ 哎，不会啊，我们这是经过长期训练了。我太太过去在学校的时候是跳高选手啊。 好嘛，学以致用啊。 哎，早晨呢送他们，晚上呢我再挨着个的接他们。 啊，中午都在外边吃饭呢。 我在公司里搭伙。我太太他们公司管饭，小的呢在幼稚园吃牛奶饼干，大的在学校里吃营养午餐。 嘿，这倒省钱啊。 哎，不，有一天可惨了。 怎么了？ 公司里开业务汇报 啊， 没法提前下班 啊。合着平常您都早退啊？ 哎，会开完的呢都快六点了，我想大概他们都等急了。我登上车加足了油，先去接我太太。骑到衡阳街呢，有一位老先生穿越马路，我来不及刹车了。 你把人撞了？ 我把那位老先生撞进一家百货店去了，趴在那柜台上了。 啊啊！ 这女店员过来还直问，老先生您买什么呀？ 买什么呀？ 老头说了，我买什么什么也不买，我是让这车给撞进来的。 好嘛， 这老先生扶着腰眼就出来了。我赶紧把车架在马路旁边，我跑过去说，老大爷您不要紧吧？哎呦，这真对不起您，这这个，因为我这个心里有点急事儿。 你有什么急事？ 这我爸爸病得挺厉害，快不行了，我这急着给他请大夫去。 哦，胡说八道啊！ 这老先生说了，哦，好，你是急着给你爸爸请大夫啊？哦，你是个孝子。好了好了，那你赶紧去吧，我这下回可得留点神啊。哎呦，我 呵。这老大爷还真信了 啊！我鞠了个躬，骑上车，加足了油就跑啊！ 这回慢点吧。 慢点啊！我连慢车道我都不走了 啊！ 走快车道。 嗨，那是汽车走的。 我这车比他也不慢呐。 跟汽车比赛呀、啊？ 哎，走着走着，有一辆公共汽车不守交通规则， 怎么了？ 他超我车。 汽车本来就快嘛。 快啊！我比他还快，我也超他。 哟，50cc 机车要跟汽车较劲儿啊！ 啊，他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走的那平交道，哎，正好赶上要过火车，他来了个紧急刹车，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我来了一个紧急撞车。 啊，顶上了！ 就听得砰的一声，哎，我这俩眼一黑呀、啊，跟驾着云的似的，就把我扔下来了。 哎呦， 爬起来再一看这车，哎呦，好嘛！前叉子也折了，前轱辘也聋了，轮胎也爆了，车灯也碎了，我的西装也扯了，我的脑袋也破了。 你瞧瞧，谁让你走快车道来的？ 这么会儿那公共汽车的司机下来了，他问我是怎么回事。 是啊，怎么回事啊？ 我一把就把他脖领给抓住了、 哦、 怎么回事？哎，你为什么撞我？ 什么？人家撞了你了 啊？ 是你撞了人家了？ 哎，我们俩这儿正说着，这么会儿来了位警员，问我们是怎么回事。 你说吧。 我说这公共汽车他撞我。 还赖呢！ 这警员看了看现场，冲着我可就说了：“ 说什么？ 哦，汽车在快车道上撞了你了，啊？哦，他撞了你了，他撞了你，怎么汽车后头瘪了，你前面叉子折了呢？” 这个说的是呢。 警员说了：“幸好没有别人受伤。啊，你打算怎么办吧？ 你打算怎么办吧？ 怎么办呢？我自个儿修理车吧。 也就是自个儿修理吧。 哎，这时候呢，看热闹的人呢都围满了。”那辆公共汽车的窗子里头啊，伸出个脑袋来，我一看很面熟， 认识。 哎，是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又说话了：“好小子，刚才你把我撞进百货店了，现在是不是想把这公共汽车撞到台北车站去？” 啊 啊！刚才是急着给你爸爸请大夫，现在是不是急着给你爸爸买棺材呀？ 你也别挨骂。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这段机车历险记，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儿子迷》。 干什么呀？都有入迷的。 是啊，这个过分的爱好啊就会入迷。 哎，有听戏听多了，行动坐卧都不离戏，走道呢、啊、还打锣鼓点呢， 那是戏迷。 有呢，听歌听多了，一天到晚哼哼唧唧的 歌迷。 还有呢，逢电影就看，看完了就弹，满嘴里头都不离电影，满屋里头都是明星的照片， 那是影迷。 还有啊，属刘海的，老在钱眼上站着，时时刻刻呀，都在钱上打算盘， 那是财迷。 也有呢，闻乐起舞，听见音乐呢，脚心就痒痒，跟着节奏啊，是连蹦带跳， 那是舞迷，爱跳 的。一个人也跳， 跳，一个人怎么跳啊？ 抱着椅子跳。 嗨。 爱打牌的呢，能够三天三宿不下牌桌。 哦， 见了人没别的。 就是牌镜。 哦， 嘿，昨儿晚上那把牌呀、啊，告诉你说，我那下家啊，双龙抱住全带六。 哦， 我一张六万捏住了没放，愣把牌抓慌了，嘿，过瘾。 这是牌迷的。 哎，还有一路啊，儿子迷。 什么叫儿子迷啊？ 就是没有儿子，想儿子想的成了迷了。 哦，老想当爸爸。 哎， 哪有这种人呢？ 有啊，我们那街坊就有一个呀。 怎么这事儿都出在你们那块儿？ 他是开计程车的。 哦，是司机。 哎，人挺憨厚啊，收入也不错。 嗯， 就是哎，有这种毛病，有这种迷。 哦，儿子迷。 哎，街坊邻居小孩啊都很喜欢他， 人缘挺好。 不是啊，他就愿意听小孩叫他爸爸。 那谁没事叫他呀？ 叫啊， 叫。 不白叫啊。 啊， 一叫他就给钱。 哦，利诱啊， 最少是一块 啊。 所以小孩呢瞧见他都围着他叫爸爸。 哎，这怎么有这嗜好呢？ 哎，我们那个借饼的王大妈瞧不过去了 啊， 这天呢等着他。 哦，也想弄一块钱花花呀。、 哎、什么呀 啊， 想劝劝他。 哦， 你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说人品身体都不错。 嗯 啊，开这份车收入也不少。 是， 样样都好 啊， 就这毛病不好， 儿子迷。 这王大妈，您不知道啊，我什么都不好，就喜欢小孩、 啊、 他们一叫我呀，我从心眼里头高兴。 你看这有这口子累。 哎，你就爱听小孩叫爸爸呀。哎，就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呢都散出去了。 是啊， 你想要儿子你不会养一个吗？ 这话对呀、啊、 对呀、啊、大妈，这真是的。那您交给我让我自个儿养一个 啊。啊， 什么教你自个儿养一个 啊？ 这不是没影的事吗？ 是， 他盐炸那么咸，醋炸那么酸，这你不先娶媳妇儿，怎么来儿子呀？ 对呀，还这个傻的，这缺心眼儿， 这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呐！ 啊， 那是王干妈。 怎么又王干妈了？ 这叫亲妈也行啊。 哦，对， 干妈， 啊、 那没别的说的，您多积德吧啊。这码事情非您不可。我整天在外头开车呀，上车认识方向盘，回来就认识枕头。从来就没有交女朋友的机会。 嗯嗯嗯， 就算是上来一位单身的女客人， 可以聊聊吗？ 聊什么呀？ 啊， 人家说一句话我就没词了。 说什么呀？ 火车站，快点。 这那赶紧开车吧。 所以非干妈您给我说和一个不可。 哎，对，老办法，也用不着啰嗦。 这干妈还真没白叫啊。 怎么呢？ 没出十天就把这门子喜事啊办妥了。 嚯，还真快啊。 女方没什么条件，就图是一夫一妻，人口简单。 哦， 人长得还不错呀、 啊。 来个闪电式的结婚。 那太好了， 夫妻别提多般配了。 这王大妈这德呀、啊、积大了。 哎，她这儿子迷也有一个月没犯了。 根本治疗了。 没出根。 怎么呢？ 又犯了。 哦，花一块钱听叫爸爸的去了。 没有，跟他媳妇儿要儿子 啊。哎，这不是刚结婚一个月吗？ 他管那干什么呀？ 啊， 哎，我说怎么了啊？ 啊， 怎么还没信儿啊？啊， 这什么信儿啊？ 哎，你别跟我装糊涂啊。 啊， 我这儿子怎么还没有消息呀、 啊？这啊， 你说呀， 这 你说呀， 说什么呀？说。 哟，你让我说什么呀？ 是啊， 这，咱们结婚，不是才一个月吗？ 才30天。 啊，是啊，我那汽油可都跑了200多加仑了。 嗨，这跟那有什么关系啊？ 你甭跟我打岔 啊！ 我问你这儿子怎么样了？ 嗯， 不为要儿子，我娶你干什么呀？ 不是，嗨，他那也不能急呀。 那我不管，从今天起、 啊、 限你3天。给我个确实的答复、 啊、 要不然干脆离婚。 啊， 一摔门走了。 啊， 又开车去了。 嘿，这不是不讲理吗？ 他媳妇哭着找王干妈去了。 这找谁也没用。 有用 啊。啊， 不要紧的。 嗯， 有主意。 有什么主意啊？ 你回去啊先做饭。少做点啊。 哦， 够你一个人吃了就行了。 哦， 吃完了躺在床上。 嗯， 等他回来呀、啊、你就告诉他你有喜了。 哦， 不能劳动了。 嗯嗯， 以后啊，让他在外边吃饭，吃完了再回来。 嗯，好，这是好主意，蒙他。 儿子们一回来一听，乐得嘴都闭不上了。哎呀，这太好了，太好了！从今天起，你呀、什么都不用做了。 嗯， 衣裳也别自个儿洗了啊。 哦， 拨给别人洗。 嗯、 哎呦，可不看累着。你想吃什么就说，我去买去啊。 啊啊，吃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想吃。 是啊，他刚吃饱了躺在床上去的嘛。 第二天带回来一大车东西了哟。 哦，他都买了些什么回来呀、 嚯、多了，什么奶瓶、奶粉、尿布、小衣裳、推车、摇篮、玩具，一直到小学的教科书。 嗨，那还早着呢呀。 哎，从那天起呀、他见了人就笑，别提够多高兴了。人家坐他的车少给两块钱他还谢谢人家。 这太兴奋了。 过了一个礼拜，正赶上他送一位产妇啊到医院去。 嗯， 他回过味儿来了 啊。 哦，这养小孩得大肚子呀。 啊， 我太太那肚子怎么不见大呢？ 是啊，那他大不了啊，就是大他也不能那么快呀、 他不管那个呀。 啊， 回去这么一瞧，他这媳妇儿这肚子 啊， 大是大了一点儿 啊， 可是第二天早晨，那个肚子又瘪了。 是，这昨晚上吃饱了一宿的功夫都笑话了吗？ 这一瞧啊，可把他媳妇儿瞧毛了。 怎么了？ 没法子，找王干妈。 对，他有主意。 这没什么，来，把这小枕头啊，塞在衣裳里啊，告诉他别碰，这就行了。 这蒙得过去吗？ 儿子迷回来一瞧，高兴了 啊， 刚要摸， 哎，那摸不得。 瞧你怎么这么冒失。 是啊， 什么都不懂 啊。 王干妈说了 啊， 可摸不得。 怎么呢？ 一摸就化了 啊。这种的西瓜呀，一摸就化 了。这小枕头揣了一个来月，一想该换换了。 哦， 又弄个大枕头塞在里头。 好嘛， 再过仨礼拜呀、把脸盆换上了。 嚯，更大了。 后手把这水缸搬起来了 啊， 又放下了。 怎么呢？ 塞不下去。 是吗？ 哎，这天呢，这儿子们又沉不住气了。我说你这一晃闹了俩多月了，肚子可是日渐奇大，怎么我这个儿子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这明儿个要是还没动静，干脆咱们弄把刀子把它豁开 啊， 到底儿瞧瞧是怎么当的事。 嚯，好家伙呀！ 他又走了 啊， 他媳妇儿可不敢再躺着了 啊，要出人命了， 赶紧的 找王干妈去了。 对了，就这么一个办法。 这王干妈这回怎么说呀、 孩子，你别急 啊， 先把那脸盆拿出来吧。 是啊，带着也怪累的慌的。 给我拿点钱吧。 要多少啊？ 有个200-300的就够了。他到街上啊买回一猴来 啊。那干什么呀？ 当小孩啊。 办那不成啊，这猴身上有毛啊。 王干妈呀到理发馆找了一位理发师来。 哦， 进门就问，哪位先生剃头？ 哦，给谁理发呀？ 王干妈一指这猴，哪位先生 啊就这位先 生。对，就这猴。 理发师吓一跳，哇，我母斯同猴子剃头。 是啊，对，您快走吧，待会儿留神咬着。 别走，我们要多给钱。 给多少啊？ 200块钱。 哎，这钱倒不少。 你那2000元不爱俺也不剃 啊。2000也不剃，没剃过。 你不剃不是？ 哎，不剃。 孩子 啊， 你拉着他 干什么？ 我马上喊警察 啊。哎，这警察也不能逼着他给猴剃毛啊。 我说你调戏我们姑娘 啊， 这屋里一个男人没有，你干什么来了？ 哎呦，这利诱不行，现在改成威胁了。 他 剃不剃啊？ 他不剃也不成了。 那自可是剃吧。 这娘俩呀，摁着这猴 啊， 这理发的给他涂上肥皂 啊， 一刀一刀的剃 啊， 剃到脑袋这块儿了 啊， 他可不让剃了 啊， 摇摇摆摆的，简直要咬人。这王干妈一瞧也差不多了，冲这理发一瞪眼，你怎么这么笨呢？算了，滚吧， 快点让他走吧。 这理发的如获大赦的一番呢，拿起包来撒丫子就跑。 还没拿钱呢。 还要钱呢，头也不敢回了。 这白剃了。 这娘俩呀把这没毛的猴啊，拿小被窝给裹好了。打老远瞧着还真跟小孩差不多。 哎，怎么那差多了。 儿子们一回来了， 瞧见他媳妇儿这肚子瘪了 啊。是啊，那脸盆拿出来了吗？ 王干妈怀里头抱着个小被窝， 嗯， 被窝里头抱着个小孩。 什么小孩？那是小猴。 他乐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啊， 这是谁的？这个 是这话说的谁的呀？这你的。 是我的儿子。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他几岁了？ 这像话吗？ 他什么时候生的呀？ 哎，他你出去时候生的。 生孩子可不容易啊。 啊， 我们忙活了半天了。 是啊，还差点没跟那理发的打起来呢。 哎呀，好好好。哎呀，这皮肤还真白呀。 是刚剃的吗？ 哎，还真像我。嘿 啊， 这脸这是晒得通红啊。 什么呀，他这屁股也是红的。 哎，这头发低了一点啊，真浓啊！ 嘿，这他要剃的时候，他不让剃嘛。 这人中真长啊！ 啊， 嘿，嘿，好，这牙齿还真齐齐 啊，还会咬人呐！ 来来来，我抱抱。 这，哎，这能给他吗？ 那不给他也不行啊！ 啊， 王干妈说了， 嗯， 抱紧了啊， 嗯， 小被窝可别打开啊。 哦，那是怕受了风 啊，怕尾巴露出来。 嘿，好嘛。 儿子，你接过来，往胸口上那么一抱， 啊， 那猴啊，他不老实啊。 是啊，这他哪想过这福啊？ 再搭着儿子你抱得紧了一点， 嗯， 这猴那两条腿啊，在被窝里头是连蹬带踹 哟，要露馅。 这儿子你可乐了 啊？为什么呢？ 哎呀，干妈呀，这真是我的儿子，没错了。 怎么呢？ 他刚生下来，俩脚就忙着踩刹车嘛。 那爸，接你的吧。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三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将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美好向往》，恩山作词，周鹏作曲并演唱。 天气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看今朝灿烂阳光，向未来心花怒放，人民啊幸福安康，国家啊繁荣富强。啊，我们欢乐纵情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流淌，流淌，在我们心间流淌。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山笑水笑人欢笑》，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吕继红、张也演唱。 心怀美丽花俏，一层层花儿开满黄山坳， 白灵长，喜鹊叫，再不见黄沙遮日无飞鸟。